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中华医学源远流长，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在华夏5000年历史文明的长河中，在与疾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宝贵财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人类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节目主讲人徐桂英，女，汉族，出生于1939年，致力于中医事业的发展，为中医事业做出突出贡献。中医传承医学一脉分支，继传统中医诊法和中药制法以及众多行之有效的经方、验方、三脉论治，自成一派。传承中医三脉论治，简为6字真言：三脉通，百病无。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中医讲学《三脉通，百病无》专题讲义，敬请收听。 揭秘传统中医，让中医服务大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还是听众朋友喜爱的中医讲学。 将为您邀请北京培医堂中医药研究院医学部分徐桂英徐主任讲述传统中医学术思想，传授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包含传统诊法经验、方剂用药经验、草药炮制经验及杂症应对经验等。 好的，我们有请徐主任。徐主任你好。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苦皆灭除，其心得安隐。我是一个讲中医的老太太，这很多时候啊，我都在想，咱们以前的条件那么艰苦，那么个缺医少药的，但得病的人呢并不多。即使他得了病，那病呢也没那么个复杂，一般来说几副药下去他又活蹦乱跳的了。可是现在呢，大伙儿的生活质量啊都提高了，医药的资源又是那么丰富，怎么每家医院里呀还天天的跟上商场一样的人挤人，而且大家伙儿身上的病也越来越奇怪，越来越复杂了。那仔细一想，除了生活环境、饮食、作息的这些个原因之外，恐怕呢就跟咱们滥用药物也有些关系。你看这以前的人吧，有个头疼脑热的也没钱吃药，或者呢他也买不到药，那得了停停那就算了呗。这感冒啊发烧啊它是有个自愈周期的，一俩星期你的正气恢复了，外邪呢被驱逐了，自然也就没事了。但是现在的人稍感风寒，这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的买点药来吃吃，久而久之咱们的身体呀它就养成习惯了。它呀就等着依靠药物来消灭病菌了，那么就失去了咱们的自愈力。你看像高血压也是， 以前那个年代，不也没有血压计吗？那大家伙儿压根儿你就不知道什么是高血压，反而呢，没那么些个人得这个病。现在呢，这血压突然一升高，大家呀就立马就吃降压药，结果呢，不是高血压的也吃出高血压了，因为那些个小药片儿呀，它破坏了咱们体内的生态，咱们的身体呀不能自行调整维持平衡了，这身体它不作为了，它呢只能求助于药物。你想啊，这慢慢的咱们就对药物养成了依赖。我相信我说这话大伙儿都在那儿点头认可。而咱们这些个赖以生存的药物呢，它又不断的在给咱们造成新的伤害。那这个我相信大伙儿也认可啊。最终那咱们成了什么呢？咱们就成了药罐子、药匣子了。 这是一个循环哈。 可不是吗？所以呢，中医啊，实际上是一直推崇自然疗法。你像这个针灸、没吃药是吧？按摩是吧？没吃药，这些个都属于自然疗法，当然还有刮痧疗法等等。那咱们开三脉的方法就是诞生于缺医少药的年代，但是它对健康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呢选择在旁庆的时候把它当成第一份大礼献给大伙儿。我就是希望啊，大伙儿能合理用药，主动的去恢复咱们身体的自愈力。这有句话说得好，人体自有大药在。而咱们之所以总结出三脉通百病无这六字真言，就是因为气脉、血脉、经脉不仅仅是咱们疾病的根源，也是咱们治病的良药。那今天给大伙儿说说三脉当中的经脉。大家不要觉着啊，这经脉我是瞧不到啊，它就不存在。你眼不见不一定为虚啊。就像之前很多人说中医说的这个气太虚无缥缈了，谁也没见过呀，不知道这气呀到底有还是没有。结果呢，就因为这个气引起的病症它出现了，那你就用补气行气的药就把这病治好了，那这个人呢他就没话说了。那么人体的经脉呢，它也是这个道理。咱们的经脉呀，其实包括了十二正经与奇经八脉。黄帝内经当中就说过呀，百病源于经脉，通则畅，堵则病。那堵在咱们心脏叫什么呢？就叫心梗。堵在毛细血管了，这个呢就叫肿瘤了。堵在子宫叫子宫肌瘤，堵在乳腺叫乳腺增生，堵在甲状腺呢那就叫甲状腺结节。那我想问问赵迪呀，要是堵在脸上它叫啥呀？ 青春痘。 可不是吗？有人说叫什么青春美丽疙瘩痘，青春美丽疙瘩痘过敏反应了，像这个季节很多人的脸上痘痘就来了。堵在腿上叫什么？考考你。小腿小腿。 静脉曲张。 没错没错，没错。当然要是堵在了颈部那就叫颈椎病。堵在腰上了那腰椎病啊，堵在肾上了肾病。你看这么一讲大伙儿啊就有点明白了。如果大家伙儿你看过经脉图，你就能发现它在咱们人体内啊就跟一张那个捕鱼的那个大网子一样。那个盘根错节的，它就联系起了咱们身体的五脏六腑 四肢百骸以及所有的关窍。任何一条经脉，因为这个毒还有瘀啊，还有虚啊，它就发生了阻滞，那就牵连甚广了。你有一个地儿它堵了，这整条经脉都会出现问题。这一条经脉它所连接的脏腑以及筋骨以及关窍，它都跟着遭殃，一个一个的毛病就来了，因为它连在这条线上。所以一个心梗患者，你看到啊，你说你有心梗这个病，但他这个人绝对不止是单单的心脏有问题。 嗯， 这个人肯定还伴有一些什么病呢？比如说啊，口干呢、啊、口臭啊、手脚凉啊、眩晕呐、啊、等等一些症状。为什么我会说这些症状？因为这些都是咱们心经不通造成的。那一个肝炎患者，乙肝患者，那他的眼睛还有他的前列腺也会跟着发病。 嗯， 以前很多朋友不知道，看病看几个地方啊，内科去看肝，五官科去看眼睛，男科去看前列腺，他分三个地儿看。其实呢，到了我这儿，我告诉你，就是你的肝经堵了，因为你的肝经它就主管着这些个病。眼睛当然眼病很多呀，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这些都是啊，但是都跟你的肝经堵了有关系。咱更别说这个经脉之间呢，它还有胶质，就跟咱那个穿的那个毛衣一样啊，一针勾着一针啊，一条经脉堵了，那相关的经脉跑不了了。这个经脉正所谓是什么呢？叫一通百通，一堵不是百堵，一堵是百病生。 嗯， 那经脉不通会带给咱们最直接的感受啊，咱们说了，哎，听到这块，那我哪个经脉不通啊？那我有什么感受啊？我跟您说啊，最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疼痛。 哦， 你这话你知道， 不通则痛。 哎，没错啊。 嗯， 你再看啊，很多的老年朋友、中年朋友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啊，一到这个阴天呐、下雨呀、或者是明天要下雨了，今天就晚上就睡觉就不得劲了，酸呐、疼啊，哎呦，在床上这个腿呀、胳膊、腰啊，就不知道该怎么放了。尤其是这个膝关节、踝关节、肩关节啊，一些大关节尤其症状严重。这个感觉呢，就像经历着这个关节被硫酸腐蚀一样，而且呢，咱们患者疼的时候还伴有发热啊、低热，还有发红、肿胀啊。有些朋友没几年他的关节都畸形了，都变形了。 嗯， 疼他死不了人，他治不好。实际上啊，我告诉你，还不是说死不了，要得了风心病啊，风湿性心脏病，哎，你早不看风湿病，回头成了风湿性心脏病，那还真会死人啊。我得告诉大伙儿，风湿性关节炎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大伙儿得知道，那就是风寒湿它闭阻经脉造成的。你把经脉疏通了，那自然你就不痛了呀。哎，说到这儿想起个事儿来。 嗯， 72年的时候，我跟我公爹那会儿下乡义诊，结果呢，刚到那个镇子上那个临时的诊疗点儿，一个农村妇女，我告诉你啊，她背着一个中年男子来了。 哦， 当时我说，哎呦，这女同志人力气大呀，一个男同志背上就来了，旁边呢跟着个十来岁的小孩。 嗯， 我们赶紧上前呢，帮着把这个患者给扶下来。这个患者已经是浑身抽搐，那个嘴角、下巴上全是呕吐的东西。我们一看，我们就问怎么回事啊？那个农妇啊，他就一边哭，一边就说了：“这没良心的东西，他喝农药自杀。” 哦， 他想就这么丢下 俺们娘俩就想走了。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们老同志都知道，啊，乡下的医疗条件特别有限，压根儿就洗不了胃。那怎么办呢？遇到这么个急事儿，我公爹呢就用胆矾和瓜地盐成末给他冲服引吐。所幸的是什么呢？哎，这个农妇啊，把她丈夫送来的及时，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抢救，这个患者他清醒了。那后来我公爹就问他，哎，你这个堂堂男子汉，又有媳妇儿，又有孩子，你为什么要轻生啊？那么这时候，这个男的他才说明真相，说他自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药呢也吃了，农村里的偏方也用了，可就是治不好，浑身关节疼痛难忍， 哦， 天天的往床上一趴，干不了活，他就挣不了工分。后来自己就在那琢磨呀，活着也是受罪，家里还多张嘴吃饭，又给家里人增添了负担，不如死了一了百了，这才喝了农药。我公爹就说，嗨，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有病你就治呗，没治好就说明没治对呗。说完了，公爹就给他诊断，最后呢就发现这个人呐，他是寒湿痹阻经脉引起的骨痹啊，痹嘛就是不通，不通他不得疼吗？那考虑到他们家境困难，他这个病呢又得了好些年了，家里真的没闲钱了，我公爹呢就没给他开药，而是让他每天练习开经脉方法疏通经络。 嗯， 我公爹呀给他示范的时候还特别针对他的病情叮嘱他，你要比常人多拍打49次膝窝。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膝窝它是最最容易窝藏寒邪和湿邪的毒窝，哎，就是你这个地方，知道了吧？哎，就是你这儿，这后边这儿， 哦， 知道了啊？ 懂了， 就这儿，膝窝就在这儿，你多次拍打这儿，就能把体内的这个寒湿给它疏散，并且呢，让他们顺着咱们人体的膀胱经，哎，我们又要讲到12条经脉当中的膀胱经，顺着膀胱经通过尿液排出。那浇完之后啊，这个病人呢，按理来说应该谢谢，是不是？ 嗯， 哎，他不是，他是一脸的疑惑。 哦， 他就说了，就这么着拍拍打打就可以治病，他特别的怀疑。 嗯， 我公爹笑了笑说，是啊，人体自有大药在，你把你内在的良药激发出来就可以了。 嗯， 我记得我之前教给大家一个治疗糖尿病的啊，稳定血糖的穴位叫然谷穴，我之前跟大伙说过什么呢？这就是你人体自带的二甲双胍啊，人体自有大药在呀，你身体有良药你用啊，你天天揣着你不用干什么呢？结果就过了3-5天之后，这个病人呢，专门他自个儿跑到我们镇子上的临时医疗点来找我们。 嗯， 嘿呦，挽起袖子和裤腿儿，就给我们看，这两臂、肘窝、果窝还好，这膝窝啊，就拍出来那种紫砂。 哦， 而且他说，哎呦，老大夫跟您说的一样，我这几天的小便是明显的增多，但是呢，我这关节的疼痛啊是明显的减轻。那这个其实呢就是他体内的寒湿被拍打出来了，他的经脉疏通了的一种表现。 嗯， 那阵子等我们离开的那一天，就这个男同志啊他已经去生产队干活了。 哦， 没多久时间， 通过开经脉让他这个风寒湿都被排出来了。 对呀，他通了 通了就不痛了呀， 嗯， 不痛他不就去干活了吗？所以我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伙儿，很多人做了开经脉的功法，拍打了咱们人体的八个毒窝之后，一看这手肘啊、膝窝呀、两臂呀、腘窝呀，有的是发青，有的是发紫，有的是紫红，有的人不敢继续拍了。啊，在这儿我告诉大伙儿，这个是正常现象。你自己想一想，全身的毒和瘀都主要聚集在这八个地儿，你一拍打它，它能不紫吗？这个毒和瘀都透出来了，可不就是这个颜色吗？那你拔火罐拔出来的不也是这个颜色吗？你刮痧刮的那个紫花也是这个颜色呀。你哪一天拍不出来痧了，那就说明你的经脉那是阻通了。啊，这会儿大伙儿可能都明白了。 嗯。 其实很多的病啊，实际上啊都跟咱们的经脉息息相关。昨天呢，我在备课的时候，我就翻开医案，在第十卷203页当中有一个失眠的医案。这个病人呢是我的一个邻居，失眠的14年。用他自己的话说叫14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他头一回找我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失眠14年了没治疗吗？他说治了。我净上医院来着，哎，各种各样的安眠药我差不多都给吃过来了啊，但是呢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 嗯， 我每天晚上跟床上翻来覆去，我就是睡不着，我脑子里乱糟糟，心里也烦，经常是睁着眼睛到天亮。要是哪一天这情况好点，我能睡上个两三个点儿。而且他当时跟我讲，你别看我白天不记事儿，晚上这些事儿啊我可都记得清清楚楚。桂英，你经常晚上11点多了你才回来，我都能听到你关门声。隔壁那屋那小伙在外地上班，周末才回来，但一回来两口子就吵架。凌晨4点楼下环卫就出来扫地了，6点左右对门那家人就亮灯叫小孩起床了。哎呦，这14年呢，我每个晚上都是这么数着时间过来的。你说这睡不着觉多痛苦啊。 嗯。 那我就给他诊断呢，我发现他脉沉涩，舌质暗淡，舌苔薄白，而且脸色黢黑黢黑的，时不时的还跟那儿叹气。我一看呢就知道了，他这个病啊是气脉的事儿。而且脸色特别的不好啊，没有什么血色，说明呢他的血脉也有问题。我就问他，你还失眠啊，你还记性不好，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胸口有没有什么刺痛感呢？哎，他说是是是。他说我先是以为得了冠心病了啊，我去医院查，大夫又说不是。我说嗯，现在呢还不是，但是你要再拖一段时间呢那就是了。因为他这是典型的三脉瘀阻，气滞血瘀。他的气脉、血脉啊、经脉都不畅通了。啊，经络瘀阻啊，啊，心神失养啊。那其中这个经脉瘀到哪儿了呢？这个经脉啊瘀到他的心包经了，所以他平时这胸口的刺痛感就是他的心包经受到了淤血的阻滞造成的。咱还是那句老话，不通则痛嘛。那要是他再不治疗，那得得什么呢？血瘀型的冠心病，得这个病，得这个病那真是迟早的事儿。现在病知道了怎么办呢？要解决他这个病 三脉都得通。所以呢，我在血府浊瘀方的原方上给他做了加减，我就给他开了桃仁15克、红花10克、当归12克、生地黄15克、川芎10克、赤芍10克、川牛膝10克、桔梗10克、柴胡10克、止咳10克、生甘草6克。这个方子当中，桃仁是破血行滞而润燥，红花呢是活血去瘀来止疼，共为君药。那么赤芍、川芎帮助君药呢来活血去瘀，牛膝是活血通经的，去瘀止疼的，它能引血下行，共为臣药。还有呢，就是生地呀、当归呀，养血益阴，清热活血。那么桔梗、止咳这两味药，一升一降，宽胸行气。柴胡呢是用来疏肝解郁的，升达清阳的，跟这个桔梗、止窍同用，尤其是善理气行滞，使它的气行则血行。以上呢是均为佐药。但是这个方子它是奔着开通血脉和气脉去的。 那经脉怎么办呢？ 哎，你也想到了经脉怎么办。它的那个心包经受到了瘀阻，那这一条经脉那必须得打开才行。 嗯， 我经常讲三脉通百病无嘛，那三脉通了才能解决他这个病。所以呢，除了汤药之外，我还要求他每天坚持练习开三脉的方法，其中开经脉的加倍，做到4次。我就嘱咐他，心包经啊，必经一个地方，那就是开经脉方法当中的肘窝，这个地儿要多拍打49次。那有人就说了，徐主任呢，非得是49次为一组吗？我拍48次行不行啊？或者我凑个整数拍个50次行不行啊？我跟你说，不行。老祖宗他定这个数，他就有这个数的道理。 嗯，那这个49它是怎么来的呢？ 乘法口诀。 哦， 哎，7749，重点在7上。咱们中医啊，从这个《黄帝内经》起，就有什么呢？叫七星、七窍、七善、七诊等等一些术语。 嗯， 那么在方药上也早有对七的运用。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药材需要浸泡，比如说啊，泡什么药酒。我会跟这位朋友说，泡7天或者是泡14天，那都是7，或者是煎煮7次。那为什么呢？因为7是咱们生命的节律。那咱们体内的脏腑组织大都是以7为一个运行周期。啊，这个可不是我这个老太太总结出来的，这是咱们中医的老祖宗几千年的文化总结出来的啊。咱们体内的脏腑组织都是以7为一个运行周期，而咱们先人他也是经过无数次的试验证明，每49次拍打，毒虚瘀才能向外渗透。所以大伙儿拍的啊，这个拍的时候一定你要数着，不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那咱们再说了啊，经过这个汤药还有开三脉治疗，这几天之后他的胸口的刺疼感他就缓解了。晚上他虽然是睡得没那么实，但多多少少能迷迷糊糊的，哎，两三个点儿能睡了，而且这两三个点儿睡得很舒服。之后他的胸口啊那个痛感找不着了，这个时候呢晚上就能睡5个点左右了。他到第3副药吃完 睡眠能够达到7个小时。 嗯， 好家伙，人变了，脸色红润了，不发白了。啊，他不是说吗？白天记忆力差，晚上老清醒。现在这个记忆力明显提高，白天不觉得记忆力差，不觉得疲倦。他当时笑着跟我说，哎呀，徐大夫啊，现在我每天早上去逛公园，别人呢跟那儿打太极啊，我就跟那儿开经脉。后来呢知道这个方法的效果以后啊，好些个人都跟着我学呢。那直到我13年的时候搬走，他的这个失眠也没复发，而且呢筋骨强健，没有出现任何的跟经脉相关的一些病症。说到这儿，我呢还是那句老话，三脉通百病无，这气脉呀，这血脉呀，这经脉呀，就是咱们自身的良药，你不用真是可惜了啊！咱们完全可以通过开三脉的方法疏通三脉，你不花钱，你也不遭罪，你轻轻松松的你就把病治了啊！花点时间啊，做一次10分钟左右啊，那你就获得了健康跟长寿啊，是不是？所以呢，只要咱们能持之以恒，那你必定会看到开三脉的好的效果。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先请您呢稍作休息。那如果大家想要学会开三脉的功法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学习。那接下来是迎接百年堂庆特别节目之现才艺选播。 现才艺， 在即将到来之际，很多听众朋友也想表达一份祝福。本环节将对才艺展示进行选播，广大听众朋友可积极参与，还将评出优秀才艺者200名，有机会在节目中播出。 好的，下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位优秀才艺者，请开始您的才艺。 哎，我是天津河西区的，我姓刘啊，我老伴儿我叫刘春莹，我们老伴儿叫祝长荣。 嗯， 我和老伴儿啊都是70出点头吧。 那今天有什么才艺要带给我们呢？ 哎，我就是写了一首诗，7言长诗。 嗯，那叔叔接下来就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吗？ 好，哎，我现在就念啊。 好的。 疑难杂症辩论治，解除百姓疾苦病，古方奇方和妙方，同等对待医者人，传承来者徐桂英，四比当年破天门，大圣敌寇稳江山，代代相传比古人，医德医术言传教，和蔼可亲老大姐，有心谋面来感谢，只是梦来在心头，您的学生个个精，对待患者像亲人，有口皆碑百姓中，溢满全国京城红，3个过程治排休，6个特点谁能比，一养千年不是梦，气脉血脉和经脉，祝愿徐老体健康，事业家庭满堂红。念完了。 谢谢谢谢叔叔，您总结得太好了，真的写得太好了，这是您自己写的是吗？ 哎，对，我自己写的。 啊， 我再次的祝福他，祝愿他发扬光大，祝愿徐主任身体健康，阖家欢乐，永远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太棒了，我不禁都要为您鼓掌了，叔叔。那么谢谢您的祝福，我们收到了，同样啊，为您提供开元散一盒。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 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是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你好。 哎呀，徐主任你好，你辛苦了。 啊，不辛苦，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想谢谢你。 啊，您是什么情况呢？说给我听听。 我浑身疼啊，能有8-9年的时间。 哦，疼。 这8-9年就是有时候做饭呢，在厨房转悠一会儿，浑身都疼得受不了。 嗯嗯。 查做磁共振做 CT 查也没查出来什么毛病。 嗯。 这在15年查出心脏不好。 嗯， 心脏不好，这就治心脏吧。 嗯， 那2017年的一年，我就住了3次医院。 呵，这一下子去了 三次医院，这钱没少花。 嗯， 病也没好。 嗯， 这刘大夫这个，他给我下药，他让我下了，20天的药。 嗯嗯， 没用完这个药的时候吧， 嗯， 就把这个有病的事忘了。这就是感觉身上好了， 好了，不疼了， 也不疼了，也不那么累了， 嗯， 好啊， 啊， 我到现在我天要好，我就出去溜达， 啊，把这得病的事儿给忘了， 什么都没问题， 什么都没问题啊， 没问题， 其实 身上也不疼了。 您这个病啊，在咱们西医那儿呢，就是心脏的问题，如果说疼了呢，叫心绞痛，啊，不怎么疼呢，胸闷气短呢。那就叫冠心病，咱们说这个病啊，在我们中医那儿呢叫什么呢？叫心血瘀阻，气郁闭而心脉不通。所以呢，大夫呢，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他准确地判断了你的病情，所以给你的这个用药呢，是养气化瘀，益阳通气，活络通脉，通你的心脉，这样呢你也不憋也不闷，你也不觉得疼。所以说到您这个，我们说中医治病啊，它有三阶段，叫治排修。您这个第一次吃中药，这就是治药，还有排药和修药啊。如果再巩固巩固呢，那就更好，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那么对于这个病来说呢，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忘了一件事儿，就是说任何的情况下呢，咱们总是把西医放在第一位，把中医呢搁在脑后勺，还不是放第二位。到什么情况下想着中医了呢？我试试吧，这就想着中医了。那么中医治病呢，它能做到，中医也不是慢郎中，它这个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您现在这个康复的速度啊，用的我们这个祖传的几百年的一个老方，在我们大夫做一个加减以后，您吃下就特别好。您现在这个效果，您把好消息告诉我，我给您做个指导。 啊， 第一个呢，咱老年人不是都爱跳个广场舞，爱去锻炼吗？ 对呀。 对，咱们锻炼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活络活络筋骨，别跟哪儿淤着堵着，堵的淤了咱就疼了。那么我告诉你，我们有一个开三脉的方法。像您现在，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您这个气脉、血脉，它不通啊，不通。您要是想今后在吃药方面您少花钱，您还不疼，您还精气神儿好，您还能长寿，开三脉的方法，您现在就去学，学了后跟老伴儿一起做。 哦， 你这个精气神呢，那更好，那很简单，你一看你就学会了，学会以后。每天做一次就10分钟，很简单吧，对不对？ 啊， 像您呢，这个心脏这儿不好呢，咱们说中医啊，它养生治病啊，它有一个时辰给药，时辰有时辰的，那你呢，就是在中午的11点到1点之间做一次，就是针对你心脏的，还有一个呢，晚上7到9点临睡前做一次。你这两次一做，再加上药物的给你的这个药到病除的这个效果，那你以后这个病真不带再发了。 好，那太好了。 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打电话问一问怎么个把开三脉的方法学会就成，好吗？ 行行行，太好了，谢谢徐主任。谢谢徐主任。 不用谢啊。好嘞好嘞。 好，我听徐主任的。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再见。 哎，好，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讲啊。 很高兴能跟您通上话 啊， 那个特别特别开心 啊。 那个我就是那个想麻烦您问一下，因为我的父亲呢， 啊、 今年是80多岁了 啊啊， 他的那个有一些就是老毛病，但是他现在我们觉得最关键要解决问题，就是他的那个咳嗽、肺气肿，他是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啊， 每年就是因为这个咳嗽，他都住院 啊、 嗯，一次到两次 啊， 而且呢就是低烧。我们就是像今年呢，就是他住院的时候， 啊、 用了好多消炎药都不管用，输液，最后用的进口的输液，输、 啊、 了得有半个月、 啊， 就是也不是特别好， 啊、 就是出院了在家养， 啊、 养到现在他还是老咳嗽、 啊， 是那种白痰， 白痰， 对对对， 啊、白痰说明， 而且他 体内有点寒呢。 他还有那个就是糖尿病，还有那个萎缩性胃炎 啊。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血糖餐后应该是8左右 啊。 哎，餐前一般差不多 7-8是吧？餐前， 嗯， 高了点了、 嗯、 啊，还是高了点了。嗯、用的胰岛素，用的降糖药啊？ 那用的那个药是那个拜福平，还有那他就几个药倒着吃。 嗯。 还有那个消渴丸，就几个倒着吃。 啊，几个倒着吃是吧？嗯嗯。 对。 肺气肿、糖尿病。咳嗽、气短、萎缩性胃炎是吧？ 对。 多大年纪了？ 81。 81啊，他这个病比较复杂、 嗯， 按照这个情况来说，老人家应该比较瘦。 是。 是吧？ 他连90斤都不到。 是啊，那他现在这个肺气肿达到一个什么状态？ 嗯、 就是能动吗？还是坐在那就呼哧呼哧的咳呀喘呢？ 他能动，他就是好像他跟我说是嗓子憋得慌，就这样就舒服、 啊。 他是总是要咳一下，震一下这个嗓子，他觉得他才能喘这口气舒服。 啊，好，那这样子吧，咱们一步一步来，好不好啊？ 哎，好，您说。 一步一步来，第一步，我建议呢，先调肺气肿。 太好了，这就是我们希望那个调的这个。 啊，先让他这个气儿稍微好点儿，啊。但是这个药的调理呢，不是说我给你10副药、20副药，你老人家就能好的，啊，得用一阵子，得用一阵子，得连续不断的用一阵子。我先给你开一个方， 啊，那好了， 开一个方，你在外头呢是吗？ 啊，对，我在单位呢。 啊，没事儿，你反正方便的时候，过半个小时以后打这个电话。你也定定心心的去抄方子，啊！ 您说， 黄芩15克， 嗯， 川芎10克，生山药70克， 嗯、 白芥子15克，原参30克，沉香1克后下。 1克是最后下的药。 对，这个就是说这个药煮完了，得拿出来了， 嗯、 最后那么3分钟，嗯、啊，下去3到5分钟就要。把这个药拿起来倒出来了啊。 嗯，好的。 桂枝2克，来福子12克，苏子12克，然后再加上白芍10克，当归10克，牡蛎10克，先煎，要 先 煎，哎，先煎个20分钟啊。五味子，3克，麦冬10克，这个呢，先服用10副药。10副就是10天啊，服用10天、 嗯、 啊、 嗯。 老人家一般情况下，我这个方子开出去，肺气肿已经开始舒缓了。 哦， 这是个我们百来年传承下来的这个方子。 哎呦，太好了， 啊、 太好了，我太谢谢您了，徐主任。 你们不放弃不抛弃，我这就一定给你想个方法，开出方子来。你就赶紧的去，今天就去抓药，抓了药以后给老爷子用上，我估摸着啊，应该见效，好不好？ 好嘞，好嘞， 啊， 行。 这个呢，你自个儿煎呢，你可以早中晚各一次。啊， 早中晚各。 对。 太好了，太好了。 好吧。 太好了，太高兴了，太感谢您了，媳妇。 不用谢，不用谢，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 嗯，好嘞，嗯， 哎， 谢谢您，嗯， 哎，好，再见，哎。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你好，这位朋友。 哦、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 嗯，你好，嗯，我姓杨、 啊、 我是天津地区的患者、哦、啊。 您好年轻啊，多大年纪啊？ 我58岁了。 哎呦，声音听上去我还以为你30-40岁呢。 啊， 啊， 是 好年轻。 谢谢 啊，您说什么问题、啊、请讲。 啊，感谢。我首先那个对这个变性表示祝贺和祝福啊。 哦，谢谢谢谢、 啊、 谢谢。 再一个就是那个我哈、 啊、 我是定的那个乳膏、 啊、 我服用了一个礼拜、 啊、 我挺明显挺好的， 效果挺明显。 我跟那、那个 嗯、 我跟那助理老师说，我说那个喝完之后啊，我就发现效果。 嗯、 我是什么呢？ 嗯， 我从小啊就是体弱多病， 嗯， 知道吗？那个除了那个扁桃腺炎啊、发烧啊， 嗯， 还有咳喘，总是这样啊。 嗯 平常呢还有关节疼痛。 嗯， 后来慢慢长大以后，身体也是，嗯，不是那么像别人是那么强了吗？ 嗯，先天不足。嗯， 总是哎，总是这个病啊，疾病总是伴随着我， 嗯， 知道吧？ 嗯、 后来呢，30多岁的时候有过这个肝腹水， 哎呦， 胆囊炎， 哦， 还有胃十二指肠溃疡， 嗯， 知道吧？反正啊，这个心脏还心肌缺血，后来心肌缺血， 嗯。 心脏就是那个心绞疼， 嗯嗯， 后来发现什么？最近是发现的，前年发现的是做 B 超是胆囊息肉，而且这个息肉啊， 嗯， 按说要是有异物感、恶心，那属于正常。 嗯、 我这个息肉它感觉到疼，知道吗？我就觉得这不是个好事儿。后来我一看、 嗯、 有那个元阳大补，那个我就那个、 嗯、 我就定了，马上喝了之后， 嗯， 哎呦，我精神就特别好，知道吗？就原先啊， 嗯， 没有喝的时候， 嗯， 就是哎呀，四肢酸懒， 嗯， 是总是那么感觉到乏力，就跟睡不醒似的， 嗯， 知道吗？ 嗯、 喝完之后压力也减轻了，然后、 嗯、 走道也能直起腰来， 嗯， 是头也能抬起来了，不是那么赖赖巴巴的了。 嗯、 把这我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那个就是天津那个指导那杨老师， 嗯嗯。 我就告诉他了，我说挺好的。 啊、 然后呢， 啊、 我又重新申请。 嗯， 我说我把这个好消息哈， 嗯、 那个分享给大伙儿，也跟您说一声，也对您表示啊、 嗯、 感谢哈。 嗯、 啊， 您这个病啊，首先一个啊，打小这气管就有问题，是不是？ 是。 哎，人活一口气，您的气不足。 嗯， 那在您的身上，我们中医治病啊跟西医不同，像您现在林林总总的，你身上是不是一身的都是病啊？对不对？你觉得到最后、年纪不大，我自个儿都料理不了自个儿了。我们中医啊，老祖宗之前就把人的病，不管你是什么病，就告诉你人活三脉，气脉、血脉跟经脉。所以治病的过程当中，无论您用大补元阳的治法，还是你用的汤药啊，其实方法不同，但是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气脉、血脉、经脉要通，要通。只要它开始通了，你就觉得哎，我吃着怎么就这才几天呢，我就觉得人整个开始变化了。人活一口气，说明您的气脉开始通了，您精气神它就不一样。那接下来呢，通12正经，12正经通了呢，您的血脉它也跟着去通，因为你现在有心脑血管问题了，对不对？ 对。 哎， 血脉也通，血脉也通以后你很聪明，发现见效立马就赶紧去。那么大周天下来是通你的百脉，百脉包括人脉、督脉、十二正经，百脉都通。那下来你就换了一个人。如果说你有白头发的，看看头发根呢，可能黑头发都长出来了，它就是这样。 是是。 所以这个方子为什么啊是个百年老方，它就是一代一代人总结下来的。通三脉，配合通三脉，你也知道唐庆就在眼前了，那么我又把我们另一个好东西，一个宝贝叫开三脉的方法告诉大家。 哦， 像您现在这个情况，您这个气脉啊，您这个血脉，这两脉，但是我告诉你主要是什么呢，在您身上是血脉。 嗯， 血脉如果通了，那么你的肝脏、胆囊啊，还有是什么呢，跟血脉相关的，比如说心血管病啊，这些个病症啊，它就症状你就慢慢慢慢就觉得找不着了。 啊，是。 哎， 说得太好了。 对呀，所以呢您要是说还想呢把这个开三脉的这个方法学会，那我告诉你，你每天呢这个开血脉你可以做两次，重点的先开血脉啊。做呢这个中医它真的是非常有讲究，因为你的这个疏泄功能不是最好啊，心脏功能不是最好，我建议你呢 是 做这个开血脉呢，在人的心包经当令和心经当令的时候做。心经呢是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 哦， 啊，晚上呢，7点到9点之间你做一次。 哎，好好，嗯，谢谢徐主任。 不用谢，不用谢。 我祝愿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能够源远流长，祝愿在春风顺暖的时节能够与时俱进，再创辉煌，啊！感谢啊，他给我带来了生活的信心，也给我带来了希望。 谢谢，谢谢， 谢谢徐老师，谢谢徐主任， 谢谢，谢谢，谢谢您刚才带给我们的祝福， 哎、 谢谢您啊！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事儿打电话来就成啊！ 再见，徐主任，再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